走，爱不要理由，不说出口，付出就已足够。 永远是你的朋友，这付出并无所求， 笑与泪一起分享着，手等你张开，翅膀需要有。 亲爱的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王杰《人在风雨中》。 You must be the one.

算世界挡在我前面，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。